那么这就是一个事物状态图，也是抽象的事物模型。事物一开始处于活动状态，接下来它可能处于部分提交状态和失败状态，在部分提交状态呢也可以转成失败状态。部分提交状态呢就是说事物最后一条鱼执行完之后状态，那么接下来它可以进行转到提交状态，而对于失败状态呢就要将事物置于终止状态，也就要是将事物对数据库的更新撤销掉。